让我装上东风，像有一份风景一样。阳光随潮汐温转头，白夜窗西，我再也不能抵挡心头那种撞击呀。 说到这个关于银行啊金融这个方面，我觉得银行真的是，你知道这品牌的力量很大哈。这是英国咨询公司叫 Brand Finance， 他们出了一个报告，这个报告专门是研究17年最具价值的十大中国品牌，其中就是以银行为标兵。那中国工商银行以超过478亿美元的品牌价值打败了中国移动，成为我们国内最具品牌价值排行榜中的榜首的这个位置，也是位居全球最具价值排行榜的第十名。上榜呢，除了有中国工商银行在国内排名第一，全球排名第十之外，还有包括阿里巴巴，还有腾讯在国内是排名第十。那在国际范围上来看哈，第一名是谁？我觉得你都可以猜得到，因为次次都是他。根据这个公布的全球最具价值的品牌500强排行榜当中，谷歌 Google 以价值1094亿美元的无形资产，也就是品牌价值，击败苹果，位居榜首。但我觉得我们也挺厉害的啊，中国工商银行是问鼎咱们国内最具品牌价值的排行榜榜首，太厉害了。毕竟我们地广物博是吧，我们这个中国市场大呀是吧。

谁呢？是老觉得头昏昏的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一起来听听看。 李雷出国记。 OK， 今天上班日哈，中午吃完午饭之后，李雷就回到公司就觉得，哇，这个饭级攻心啊！听到过这种词吗？叫饭级攻心。怎么就这么打瞌睡呢？怎么昏沉沉的呢？头晕晕的呢？俗话说，饱览恶心见哈。你可能也经历过这样的感觉，就是吃饱饭之后容易犯困。老板就跟李雷说了 ，It's called postprandial somnolence. Somnolence. 什么叫 postprandial somnolence 啊？这就是食物昏迷。通常情况下它叫 food coma， 就是食物昏迷。The phenomenon refers to the tired.Sleeping feeling that many of us experience after eating a big meal. 那通常情况下，我们大吃一顿之后会感到昏昏欲睡，很多人都能体会得到哈。这就是饭后昏迷，食物昏迷，昏迷。那人吃饱了饭之后，血液都集中到胃部去工作了哈。那脑部的血液供应就减少，人就会有点头晕，就会想睡觉。不过李雷听到这种解释之后说。哦，怪不得每次吃完饭之后头晕，我还以为我低血糖呢，越吃越头晕。不如我们来点含荷尔蒙的巧克力吧。好呀，好呀。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 Broke my heart for the last time. I can't forgive you, but I'll never forget you. 事情发生的那一天，我发誓说我再也不会原谅你的背叛行为。一幕幕冰冷画面，像电影般重演。如何接受你给的抱歉？我还想闻得到不是你的味道，我还会感得到血管的拥抱。谁的头还好上吗？少了你就会惊吧。看得到好好处吗？留下影子谁的 想你，谁的等候好长吗？